很多人說香港和鴉片戰爭的關係很密切，沒有鴉片戰爭就沒有今天的香港，但是究竟鴉片戰爭的文物在哪裡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亦都找不到。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而香港墳場裏面最早最早撞在這一幅地方裏面的就是鴉片戰爭裏面 William Bodie 艦長，就是英國戰艦眼鏡蛇號的艦長來的。咁當然這個碑呢是翻新過啦，咁但係喺佢附近嘅睇到嘅英國海軍陣亡嘅官兵呢，佢哋都係寫住呢係1841年嘅，即係話喺鴉片戰爭裏面陣亡嘅。嗱，咁呢一個地方呢可以咁講，就係見證咗鴉片戰爭有關嘅文物唯一嘅地方啦。咁喺我隔離呢一度呢，就大家見到呢有一個中式嘅類似一個鼎嘅一個杯嘅一個咁嘅碑。咁呢個紀念碑係咩嘅呢？呢個亦都係同鴉片戰爭有好密切關係嘅，就係簽訂呢個南京條約嘅英國戰艦高華麗號嘅海軍官兵嘅紀念碑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呢，呢一個區域啊，全部都係同呢個當時鴉片戰爭作戰嘅陣亡嘅英國海軍呢係有關嘅。探險隊1842帶大家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 剛才我們呢就講緊這個領展問題，那呢就話說有一個奇現象，這個農曆新年可能去年被麒麟撞完之後呢縮了。 去年的事不是兩年前嗎？ 兩年前還是去年？好像去年是吧？ 去年啊， 被麒麟撞。那呢就葉劉就跟麥美娟聯手就提出一個準備，聲稱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就限制領展加租。我不知道他怎麼限制，當然我沒有興趣研究，但我想問一下林鄭月娥的政府，基本上分崩析來到一個地步，一個行政會議的成員可以自己走出來就說要提一條私人條例草案，而這個就不是政府的政策來的。那我想問一下，要不就是他辭行會，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話，就政府宣布這個就是我的政策。那究竟現在這個葉劉是什麼身份呢？喂，我當他是政府的政策來的，因為他是行會的成員來的，是不是？第二，整色整水就是為了選舉，我覺得。你見到有麥美娟搭落去你就知道，肯定。 就是囉，我自己覺得你領展嗰度呢，我自己覺得葉劉呢，老實咁講，你提私人條例草案。如果我即刻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喂，我 其實呢個唔係政府政策，點樣寫呢嗰條法例。 我都唔知呀，因為點解呢， 私人公司嚟㗎喎。 私人公司，私人上市公司，第一。私人上市公司佢嗰個嘅租金嗰個增幅，我唔明白。 哇，佢好似係修訂房屋條例。 好啦， 喺房屋條例裏面規定佢哋嗰啲嘅公共空間嘅加租嗰個比例應該。 OK， 嗱，咁就我真係 打官司啊，定 我唔係好熟啦。因為點解呢？你領展嗰陣時候咧，既然已經即係成個政府嘅政策轉向，就將佢咧就成立一間咁嘅獨立上市公司嘅時候，我唔知條條例仲可唔可以規管到你領展嗰個租金嗰樣嘢，我真係唔知道。不過如果係可以嘅話咧，我就覺得幾荒謬下嘅，係好荒謬嘅。 第一個荒謬就係葉劉嘅新角色衝突， 呢個 係 啦。 第二個荒謬。當日老董去賣領展嗰陣時候，葉劉係問責官員嚟㗎嘛。 係啊， 喂大佬，佢有份㗎其實係。 我就認為呢，起初嘅時候就話呢個將呢啲咁嘅居屋啊、公屋啊嗰啲嘅商場即係叫做判叫做外判啊，由成立呢個領展公司個呢個政策係錯嘅，呢個政策係錯嘅。但係錯咗啦，而家錯咗啦，佢已經係一間上市公司啦。你憑乜嘢一個無論係叫行政會或者是立法會議員， 或者工聯會， 或者工聯會，你乜嘢都好啦，你會係話要訂立一個私人條例草案嚟去控制嗰個嘅私人公司嗰個嘅叫做租金嘅增幅問題呢？我就諗唔通個邏輯啦。 要問阿 Lance， 我唯一一樣嘢，大家問阿 Lance， 我唯一一樣嘢，我覺得你咪係一個嘅選舉行為囉。 其實你講選舉啱曬啦，其實佢嗰區嗰邊呢，屯門有一個叫做 Hands 嘅商場。本身領展就用了4億翻身，估下賣給這個領匯資本幾億？十倍啊，40億翻身。好啦，之後剛剛你講選舉嘛，咁葉劉呢我就收到風，同埋我自己見到掛曬 band 就喺嗰個三聖隔離個新區，即係黃金海岸個區，就應該出選，拍住呢一個一個白 就係80歲㗎喇。 葉柳嘅馬嚟。 葉柳嘅馬嚟嘅。啱啱加。 係咪美少女嚟 㗎？唔係阿伯嚟㗎， 阿伯嚟㗎。 70幾就嚟80歲嘅，唔係美少女，諗多咗啦。 80歲 話歲，跟住一個阿麥美娟呢，就係喺啱啱我講嗰個商場嗰個街市領展商場隔離，佢個工聯會叫馮佩賢，就係麥美娟條僆嚟嘅。 又係喺嗰度選。 冇錯，而我自己呢都喺嗰附近區呢都會做緊呢個社區服務嘅。都 咁你都係準備嗰度選喎係咪？ 積極考慮，積極考慮。咁我呢喺後日吹埋雞啦，喺度個聽眾住屯門嚟幫手啦。我後日呢就會同呢一個呢機會資本同佢開年，同呢個譚俊賢議員咁兩點半喺呢一個友愛街市兩點半就示威，佢哋當日就揾咗啲咩舞龍舞獅喺度賀年啊嘛。 哦，你哋踩場， 我哋就踩場， 小心喎！你見啲保安好兇狠嘅， 預咗噶啦， 立法會差唔多 level 喎。 希望冇事啦，希望咁、希望各位聽眾，嗱同我哋拍片啦，撐一撐，就算我俾個舞獅，俾只獅子夾一夾，我都可以人幫影相。 不如發封邀請信俾阿葉柳，叫埋佢一齊去啊！ 都好喎、啊，係喎、啊。 係咯，你既然咁兇狠，係嘛？我支持你喎、咁樣。 好啊，就叫我哋就叫葉柳去啦。既然佢選呢區同麥美娟啊嘛，我請埋佢兩個嚟睇佢嚟唔嚟。 我覺得整色整水啊，第一。這個不是政府的政策，領展加租是私人公司的政策。 是啊、 好了，如果你說牽涉到房委會屬下的那個租、房屋條例，那這個就是政府政策了。那你如果修訂政府政策的話呢，是要得到政府批准才可以提出的。因為有兩個限制的，提出私人條例草案，一就是不可以涉及公帑開支，這條法例應該沒有，即是葉柳這個講法應該是沒有。第二就是不可以涉及政府政策。咁我想問一下，你又行會成員，你又知道曬啲私人條例草案嘅嗰個嘅限制，咁點解你仲做啲咁嘅嘢呢？咁樣 就佢明我嗱，我嘅推斷係咁嘅，成件事根本唔 work 嘅。你 唔 work 係一個選舉工程嚟㗎，我覺得真係。 你 common sense 咧，你都知道成件事唔 work， 亦都唔合理嘅。咁但係仍然要咁做，就除非兩個可能性嘅啫。一就葉柳咧，完全一個白痴，我就唔認為係咁嘅。第二就係話係有原因咁做，即係明知佢唔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嗰種喎，佢係嗰種係乜嘢啊？佢係做依件事係明知依樣嘢係推唔到，係為咗達成某個政治目的啊嘛。那個政治目的咪就係話曝光咯， 同埋我做嘢。 我到最後，譬如推唔到嗰件事唔緊要，你推唔到唔緊要，我推過。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見到林鄭嘅民望咁樣暴跌法咧，我諗成個建制派為咗應付呢個今年嘅區議會選舉咧。地區選舉好重要嘅，所以咧就暫時啊，就同呢個嘅林鄭政權切割，就扮到好似即係謝偉俊策略。 嗱、這個咧就好政治冇嗱嗱啊呢個咧阿葉柳咧係一個政治上面係一個冇操守嘅呢件事。正如西良你所講，你而家同阿林鄭月娥切割，得辭去行政會成員啦。 我 先 去呢個 例子先， 而家基本上冇規冇矩，一個行會嘅成員可以提私人條例草案，我未聽過真係。 你有乜可能喺呢個時候喺選舉之前同阿林鄭月娥咧用呢一個咁嘅所謂嘅私人條例嚟去同佢切割啊？你要同佢切割，唔該你而家辭職啦。咁我都仲係尊重下你，我仍然可以尊重你。但你而家明知呢件事根本係你係冇個道理喺度，你係推唔到嘅一件事。 唔會嘅，因為林鄭亦都知道咧。佢冇權冇能力去炒呢個葉柳，所以咧呢、這個一國兩制點知係妹仔？我話俾你聽，基本上就係一個都唔係分公司、子公司同母公司嘅關係添，係子公司嘅子公司嚟嘅根本係。上邊仲有法改委，仲有韓正大灣區小組，仲有呢個廣東省政府，係嘛？先至到特區政府，根本連炒個咁嘅葉柳啊都冇權，我話俾你聽啊！所以你話呢個即係呢場戲咧，核突到不得了，我覺得。 唔係啦，你第一次呢件事就咪又反映出阿葉柳嘅劣質咯，即係大家 唔係成個特區政治其實都好劣質，我覺得。唔係你能源咩咧？我真係我唔妥你嘅，我咪撇劈炮唔撈咯。 劈炮唔撈咯。 係啊，然後我咪真做咯，或者做唔到都好，大家都知道我曾經去猜賣 bets 啦，係嘛？猜啊， 猜哦，猜埋， 猜啊，剔手邊有個叉， 猜埋 best， 猜埋 best 咯咁。咁啊，亦都唔想討論咁多呢個咁嘅私人條例草案，一叫咗佢。當然領展係要喐嘅，我覺得。但領展要喐嘅話，就唔係用呢啲咁嘅所謂私人條例草案嘅方式。係 咁喐法， 因為你就逼政府 buy back， 我覺得。 buy back 咯，咪呢個係講咗好耐㗎啦。嗱，我就話 剛才我表明我立場，我認為領展這件事起初的時候是不對的，是一件不對的事的。你公屋和居屋它有商場 serve 到它的低收入 的。是不是 你怎麼會變成一個的上市公司，然後賺取一個謀取最高利潤的一個這樣的機構的。 所以 不可能的。 不變成萬寧的城市，我就是說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葉劉如果是 sincere 的，你應該是推 buy back 這個這一樣東西嘛，叫政府買 回來的嘛。 大佬說沒有錢沒有錢。這個實際上我剛才所說的問題。在大灣區規劃下面，你將那些錢撤去哪裡？你究竟拿來 buy back 為了民生，還是為了自己政治前途討好習近平？你沒有民意授權就一定是討好習近平的啦，因為他是一人一票嘛，他一個人得一票嘛，其他人都沒有嘛，所以定色整水就是這個原因。你在行會你不可以提出要求 buy back 嗎？ 可以的，他可以的， 是嗎？ 行，這個絕對即是當然啦，你話呢個可唔可行呢？你可以話，唉，唔可行嘅，政府一定唔會咁做嘅。一件事，依然一件事。但係如果你話 buy back 呢樣嘢，先至一個根本性可以解決到而家居屋同埋公屋嗰啲居民嗰個嘅所謂嘅 community 嘅問題，買嘢貴先至可以係一個咁嘅問題。即係你呢個係先係正道啊嘛。咁你而家搞咩私人條例草案控制人哋嗰個租金？那個上增長，喂，有沒有搞錯？人家私人上市公司你搞這些東 西，等阿 Lens 去收拾他啦，真是。咁就返嚟講返正題。 喂，今日呢你嘅正題呢就應該叫做我幫你宣布個題目啊，你就叫做。 搵返出嚟。 啊，西方全面圍剿習近平。點樣全面圍剿呢？ 咁呢，你見到而家呢個呢就點解會有咁嘅題目呢？就係呢個蓬佩爾，就係呢個美國嘅國務卿，應該係。就是去了歐洲訪問，第一站去匈牙利。就warn這個匈牙利，就是說麻煩你 5G， 如果我的盟友是採取華為的 5G 的網絡的話呢，以後就很難相處了。 是啦，就是我與我為敵啦。 與我為敵啦，這個就很嚴厲的，其實是打開口牌。 嗯， 就是你知道匈牙利和捷克呢，就是曾經是最受這個大陸偽民企滲透的地方來的。包括呢個喺法國影相跌死嘅呢個海航集團啊，嘅董事長啊，其實就係喺捷克好大投資嘅，其實係有意識嘅，即係有個黨喺後面叫佢做乜買乜買乜買乜咁樣嘅， 佢買起成個國家嘅差唔多最主要嘅呢啲產業都係俾佢買。 好啦，呢啲國家喺呢個八九年之後逐步申請加入。有啲就成為歐盟，有啲就成為呢個北約嘅成員。咁你諗下啦，對美國佬嚟講，佢唔可以淨係眼睛五國去封殺華為喎。嗱，眼睛五國我都係buy in咗㗎啦。紐西蘭，所以今日就打返轉頭紐西蘭嘅飛機啦。因為話佢文件裏面提及到台灣，就唔聽中國民航總局嘅警告，即係唔可以用台灣。咁飛到一半飛返轉頭嘅要。唔可以降落北京。澳洲我想抹面的了，黃向抹這件事都準備抹面的了。英國加拿大，我估加拿大都會動手的了。因為慢慢走這件事呢，他這樣以為空加拿大搞得掂呢，其實加拿大還有個大佬叫做 Donald Trump 的嘛。 美國啊，大佬人家你先美國先除了是即是鄰國啊，有個地緣政治的考慮之外，還有一件事嘛，佢最大嘅貿易夥伴係美國啊嘛，你中國佔佢其實好少 percentage， 好似話10% 唔到。 好少啊！最主要輸出留學生嘅中國，因為 U of T 好似成萬人係大陸學生嚟。好啦，而家去到歐盟嘅龍頭德國，默克爾就話：我哋唔會封殺啦，好鬼虛偽咧，默克爾表面就話唔會封殺，不過就話根據我哋嘅情報組織國家嘅安全部門嘅官員建議咧。就要華為確保佢唔會做間諜， 係啦， 點確保 咧？點保咧？唔係，所以咧，嗱，你好講，其實咧，你計埋德國都得噶啦， 計埋都得噶啦， 你計埋 主要盟友嚟嘅大佬，嗰、那個北約裏邊最主要嘅盟友嚟噶， 唔使啦，因為佢呢啲咧就係一個政治嘅語言藝術嚟啫 ，diplomatic 嘅語言， 係啦， 即係等你個玻璃心就唔好一地都碎片嘅啫。 啊，咁啊，仲有一個國家亦都加盟咗呢個圍堵嘅，就叫立陶宛。 立陶宛都批評得好嚴厲啊！ 係啊， 一立陶宛呢就話呢將中國亦都係視為一個國家威脅，就話北京嘅間諜活動呢喺佢嘅國家呢日益進取。 因為就 點名啦，又 有關嘅中國同通過咗呢個所有嘅國民都要協助呢個國家嘅情報工作嘛。 嗯。 法例嚟㗎。 係。 係啊，係法例嚟㗎。 嗯。 是習近平上場之後的法例來的，人都已經是間諜、 嗯、 你何來又整條法例告訴人這條契弟是間諜來的。 我覺得很好爺，這些是 suppose 就是好像我們所說的，就是作弊呢要在台底下做嘛，你要用個法例。 我就覺得李鋭即是以前華東的秘書說他小學文化水平、嗯、我初初都不信，我覺得現在李鋭都是錯的，他應該是幼稚園的文化水平、 嗯、 為什麼呢？梁劍啊， 嗯， 好啦，敢于亮剑， 四个自信， 四个自信，乜春都好。你亮剑，你系对住外人亮噶， 嗯， 即系你露鞋，当阿习近平露鞋都好，你梗系夜晚黑偷个单身女子归家嗰阵时候，叔叔俾啲嘢你睇啊，咁样啊，你点会对住自己老婆露鞋嘅咧？系咪先？呢、這个唔合理噶嘛？即系你要亮剑、 啊， 你冇理由对住个女，对住屋企人亮剑噶，你梗系对住陌生人先至过瘾噶。啊，佢系中意自己亮剑噶。 嗯， 是不是整条这样的情报法，跟住千人计划、 嗯、 是不是那个张守成自杀、 嗯、 明明这些科学家在美国就帮你挞紧嘢返嚟，或者收购那些有 potential 的公司，是不是、啊、你扬开晒，我现在整个叫千人计划，每人给几百万人仔去，等他在美国那里去投资啲公司，即是打晒开口牌。 打晒口牌，你仲有的这个亚投行都是打晒开口牌的，我就要取代你世界银行。 是啊， 就是这样咯。喂，他这些是自招的、哦、喂，明明有一个叫世界银行，美国就揸紧 fit 的一个这样的世界组织，一个这样的国际组织，不知道有140几个国家已经参与了，你突然间在隔离整一个亚投行出来，那你即是现在要跟我开片啦、啊。 真的很难理解，我那天看英超这个曼城大屠杀6-0打败车路士，个个都说他今届联赛捧紧杯。他的领队都说哎未到未到。 嗯。 梗是不认啦。 梗是不认啦。 不是咯。仲有很多场重要的比赛、哎。其他有些对手利物浦啊曼联都好犀利㗎嘛。 对呀，好劲㗎。我好厉害。 即是等于曼城的领队哥迪奥拿出来讲话，哇我哋冇得顶啊，全宇宙最强啊、 嗯、 英超都冇得同我斗啊，哇利物浦嗰啲行埋一边啦、啊、咁。结果你衰咗咪扑街咯， 有啊，你衰咗扑街之余，你黑人憎啊， 系全个英超都打败你为荣啊， 系啊，黑人憎 啊，系啊，而家就去到咁嘅地步，系嘛？话明要帮助国家做情报工作，跟住国民又要揭发其他喺内地嗰啲嘅间谍，跟住又整个千人计划啊响晒胎出嚟，结果自杀死埋，系嘛？而家 FBI 就根据你嘅千人计划就逐个捉， 嗯。 如果你話共產黨 有曬名單嘅， 共產黨要追究今時今日點解中國陷入咁嘅困境，始作俑者第一個人嘅啫， 係啊，自招 冇其他人，唔關薄熙來坐緊監，周永康、令計劃全部坐緊監，係咪？只有一個人係可以低 B 到咁嘅地步，係話俾全世界聽，我嚟打劫你啦，我嚟偷你啲嘢啦，係嘛、 啊？ 所以 Donald Trump 咪講得啱嘅。 是咪 啊？国情之民嗰度 啊， 系咪？ 即系 对号入座，咪就系你睇习近平自己都认啦。 嗯， 系咪？佢响晒胎千人计划咪咯？佢话俾人听，我嚟挞你啲高科技嘅嘢，仲要挞完之后，2025我打冧你啦，仆街咁样喎。 就咁、 是、 咯。 你唔兜巴车落去？ 嗱、啊，你呢个中国即系做嘢咧，嗰种嘅张扬咧，包括佢喺新疆所做嗰啲嘢，所以咧而家就搞到连土耳其啊，本来不嬲同中国关 系 好好啊嘛。 系，埃尔多安又、就、系、是。三大獨裁者嘛，普京、埃爾多安、習近平嘛。 啊，你本來土耳其咧就同中國 而家你見到普京都行開啊，真係嘅，好耐冇走去黐埋喺習近平嗰度啦，已經係。 雖然佢攞咗阿習近平頒咗一個友誼獎俾佢。 哇，大佬嗰啲咁嘅獎嘅唔攞過攞啦。 嗱，呢個土耳其最新咧就咩咧？就斥責中共喺新疆嗰度嗰個以教育營為名咧。是進行一些叫做人道恥辱的行為， 好嚴厲的措辭都、 啊、措辭好嚴厲。而土耳其過去不嬲呢，即係同中國的關係，如果佢要用咁強烈的一個咁嘅語言呢，我覺得亦都係已經係參入圍堵中國的一個成員啦，你可以視之為。 喂，土耳其其實都係西方嘅盟友嚟㗎。 佢係西方盟友，佢係 啊， 在這個特別是要處理這個敘利亞問題裡面都是要土耳其幫拖的。 但是本來他是西方盟友啦，第一。第二，你中國又是你在新疆搞咁多嘢，你是傷害了人哋土耳其。你要知道新疆嗰啲維吾爾族人其實是同土耳其。 是啊， 他們是土耳其人嚟㗎嘛，其實同族，即係叫同種宗族嘅人嚟㗎嘛。咁你喺嗰度搞到咁樣，喂，老實咁講，你作為土耳其政府，你點都要開聲㗎喎。 冇啦，搞到咁樣。佢喺國際肆無忌憚，喺國內亦都肆無忌憚。你諗下，將幾萬人集中埋一齊去做洗腦思想教育嘅呢啲咁嘅諗法本身都有病啦，係咪啊？你正路啊，毛澤東嘅年代識得派工作隊落去嗰條鄉嗰度，然後入去家庭裏面做思想教育啦。 喂，你唔知喎、啊？ 點會用個？哇，大佬起到咁大，係 啊， 衛星你睇 BBC 影落嚟個衛星嗰度。哇！大佬成五十個球場咁大喎、 啊，仲有啊，佢嗰種啊，對於嗰啲維吾爾族人嗰個 torture 咧，嗱，而家又有影片爆咗出嚟啦、嗯。總言之咧，就係嗰種係非常之殘忍嘅，唔知總言之就唔知有360度轉啊，又成啊，好多啲咁嘅新型嘅一啲咁嘅虐待嘅方式。佢真係咧，我覺得咧，而家咧，佢將佢自己啊，習近平咧，係將佢自己成為咗一個嘅叫做咩啊？我覺得係超越獨裁者啊！佢真係當佢自己上帝啊！ 哦，呢、這個 我覺得真係當佢自己上帝， 制度自信 係啊，制度自信 係啊！ 佢覺得呢啲所有嘅行為都係 justify 到，就係要復興個大中華咩咩咩夢啊！啊，復興夢啊！ 民族復興夢啊！ 民族復興夢，你要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係啦。咁你一定咧，你只要咧係即係叫做同我哋呢個咁嘅計劃係相違背嘅，我就有絕對嘅權力可以對你為所欲為。 冇噶，話俾你聽啊！你喺新疆呢啲嘢咧，你喺香港可以為所欲為，但你喺新疆呢啲嘢咧，話俾你聽係對成個歐洲國家嚟講咧係不能容忍嘅。話俾你聽，對德國啊呢啲即係經歷過 Holocaust 納粹大屠殺啊， 你要知道土耳其以至新疆係歐亞嘅邊緣嚟嘅， 同埋歐洲國家經歷過納粹啊，經歷過大屠殺嗰啲咧。是不能容忍的這些 東 西，即是這個是碰觸到人類文明的底線、嗯、其實是就算你說你流浪星球走去救地球都好、 啊、 你自己關上門打飛機沒人理你，你現在不是嘛，喂大佬這個世界沒有秘密的，真的人家拍到你的衛星、 嗯、 跟著你說喂那個不是來的，那個是職業訓練中心，你看他打乒乓多開心，喂大佬真是喜劇之王，唔怪之得唔收得啊！你睇佢嗰啲片仲好笑，我覺得真係大佬呆曬咁望住個波喺度望左望右，即係你睇大陸呢啲咁嘅宣傳片，睇下華春瑩每日嗰個嘅新聞發佈會，好笑過新喜劇之王多多聲啦，我覺得。所以你俾人圍到你有原因嘅，華為呢樣嘢有商業競爭嘅成分，亦都有國家安全嘅理由，呢、這個事實上，我唔係話華為 99% 都係間諜。佢 99.9% 都唔係、 嗯、 但係佢 0.1% 係你就死啦、 嗯、 你冇嘢 guarantee 到，因為你每個機器裏面每個組織都有個黨組喺度嘛、 嗯、 騰訊有，華為有，係咪你唔係高調同全世界講香港上市公司都要成立黨組，係咪嗰啲咁嘅成大法官培訓班柒到呢開黨組就將啲相擺埋上網，佢、 嗯、 覺得個世界是他的，你知不知道、 嗯、 等於那個大媽去到意大利講普通話，為什麼你不懂講普通話呢，是嗎？他覺得個世界是他的嘛，等於來到香港、啊、為什麼你們那些人不跟我講普通話，跟住去到加拿大為什麼你選過藏獨的懷疑藏獨的人做學生會主席的呢， 所以、 這個、Exactly 就是這 樣 Exactly 這個就是我覺得就是由習近平種落的禍根，就是他所謂的四個自信，他真的自信、哦，但而家先知賴嘢啦，當然而家我相信佢知道賴嘢㗎啦。 唔係嗱，你自信唔緊要，我成日都覺得，等於古惑仔自信，四個自信都好啦。你聞隻鷹後面聞個觀音，全身聞曬身都好咧，係冇用嘅其實。 嗯， 最緊要打得。 嗯， 你揾隔離嘅字頭個大佬當街劈佢一鑊。 嗯， 咁你就自然搞掂啦，係人都驚得你啦。 嗯， 係嘛？但係而家美國嘅軍事專家話2035佢都唔敢打、啊。 嗯。 是吗？因为一惊一打就输喎。你咁多年未劈过油喎，其实系坦白讲。 嗯。 你最叻就系劈国民党嘅咗，劈自己油嘅咗。劈自己字头嘅咗。你同出面打打亲镬镬都输喎。打越南都搞唔掂喎。 你何来自信？我想问一下 大家，如果讲真咧，我都唔同你讲大家军事个器材边个先进，唔使讲军人啫，军人嘅意识嗱，亦都唔同你讲经验。头先你都未咁耐，你未打过仗，你净系讲军人意识，你点样同美国冚？ 人哋解放军可以用头嚟碎砖喎， 系咯， 你得唔得？美军 咪你我就算当 海炮突击队得唔得？ 啊，但系 多一只手指倒立。 但系我哋当咩叫军人意识啊？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你睇到中国人同埋美国人，唔系净系讲军人，究竟佢嘅 incentive program 喺边一度？要知道做人嘅 incentive program 喺边度？军人嘅 incentive program 系咩啊？荣誉感， 荣誉啊嘛，国家荣誉， 国家荣誉啊嘛。你中国，你认为中国军人有冇啊？佢有国耻感，我相信佢有耻辱感，佢有，但系冇荣誉感。当你真系打起仗嘅时候，究竟嗰个大家之间个精神状态边个强咧？我认为永远都系荣誉感会 好简单。菲律宾而家嘅团海啦，南海，佢唔敢喐菲律宾啦，系嘛？就系咁简单。再打多一镬，越南都打唔赢啊！真系噶，79年打唔赢，2019打多镬都打唔赢，打唔赢越南啊！讲紧， 所以嗱， 硬起上嚟硬乜嘢？我想问。 我想讲嗱。我已经分开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当2008金融海啸之后呢，我相信佢哋真係非常之自信嘅中国。即係认为呢真係中国模式好掂嘅。但係 喂，大佬踢半场好波就以为成个联赛。 係呀，佢哋嗰时真係咁㗎，佢觉得呢个世界係属于佢㗎啦而家。但係嗱，你而家睇到啦，经历过呢个嘅所谓中美贸易战之后呢，你係乜嘢底都俾人摸晒啦而家。问题是在这里啊， 底裤都被人除埋啦，底裤都被人摸啊！ 你被人除清光啊！而家你被特朗普除清光啊！你过去所讲的嗱，呢、這个你唔好触碰我的底线啊！佢触碰咗啦，唔知你几多次啦、啊，大佬 触碰埋你的要害添啊！ 系啊，触碰咗你揸住添啦，点样触碰啊？即系你啊，人哋咧又喺个南海，又喺个台海游嚟游去，游嚟游去。喂，你嗰时 唔紧要嘅， 系你的底线嚟噶嘛？嗰时话 我都谂到习近平点拆噶啦。跟住就轉㗎喇，環球時報社論好，人民日報好，我哋未夠強大，而家我哋要繼續要忍，繼續團結喺共產黨下面，我哋偉大嘅民族復興夢始終會有一日實現嘅，到實現嗰日嘅話呢，全世界都會因為我哋成功呢而鼓掌，唔使版權攞去用。真係到時佢咪又另外一套，所以話大陸佬又好，乜都好，你同佢做生意好，做朋友好，为什么信不过呢？就因为他永远都想计仔去 ban the rule， 想一个转空子，然后呢他对着你打工作一个样子，在后面就想怎样拿你着数。我以前跟他们做 deal 就很简单的，永远都是 up 分，收了钱先，如果不是什么都不要做。even 就算了，将那些书的版权卖给他们出，我自己的作品都好，你 up 分俾咗钱先，几大嘅出版社都 卖几多？你 同埋尾数我已经预咗收唔到 嘅，收唔到啦。 尾数已经预咗收唔到噶啦。我收咗你五皮就五皮，七皮就七皮，我就系当嗰个数嘅啫。咁你话以后再第二期俾几多钱你，我当收唔到噶啦嗰啲，咪就咁咯。 嗱，你而家咧嗱，中美贸易战啦，而家行到呢一步咧，我自己觉得除咗头先所讲，连乜底都俾人哋已经摸过揸过之外咧，之后咧，你而家你睇到啦。中美貿易戰曾經出現過的一樣嘢咧，就係叫做咩啊？這個 Donald Trump 就話即係呢個留學去到 三國台嗰度嘛， 坐喺度 頂心頂肺嗰嘢啊嘛。 講啊，咁就跟住咧，留學所講嘅就係話最主要咧就係話習近平咧就寫一封信俾你，又跟住咧Trump 咧就叫佢。即係叫佢個翻譯咧，直接宣讀嗰封信 ，OK？ 然後跟住咧，你就睇到嗰封信咧，這個習近平幾咁卑躬屈膝，幾咁卑躬屈膝。你睇到呢個咁嘅景象咧，你就知道習近平根本就已經係一定喺今次嘅貿易戰當中咧係跪低， 同埋受到黨內好大壓力， 好大壓力。 我覺得特別係沿海嗰啲工，即係。製造業的大城市 係啦， 受到好大壓力。 所以你如果問我咧，你而家依一個咁啊，即係已經叫做咩四個自信嘅呢個習近平咧，就終於知道賴嘢。我自己覺得佢係清楚噶啦，即係同以之前唔同嘅。 但係問題而家賴嘢，但係對家唔收手啊嘛。 對家唔收手。 係啊。 亦都佢冇收手嘅，佢冇收手嘅原因嘅問題係。 係啊，佢而家係 佢冇收手嘅原因喎、 哦。係要習近平交出權力。嗱、這、呢個我相信就係美國最後嘅戰略目標，佢唔係要共產黨倒台。 嗯。 佢係要習近平交出權力。唔可以再由呢個咁嘅人去操控呢、這個即係所謂強國。 嗯。 如果唔係嘅話，那個 uncertainty 太大。 嗯， 這個全個西方我相信有共識，由一個這樣的人去操控，普京我經常覺得是強人是強硬，但普京有路足嘛、 嗯、 有位傾嘛大家、 嗯、 所以美國佬是不會對冧普京的，普京就算埃爾多安都是、 嗯、 是不是因為有位入大家、 嗯、 即是他顛極都好都有路足、 嗯、 大家有共同的利益，但是習近平我覺得呢是完全歐陸1972年之後美國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去到這樣的地步的話，如果你仍然採取基辛格的 engagement 的 policy， 就會置美國國家利益於不顧。 所以你看到習近平是怎樣被人玩呢、嗯、即是剛才我們所說的留學去到、 啊、擺明讀個封信就落他面了，其實 你怎樣被玩呢，跟住還有他怎樣被玩呢，就好明顯呢，嗰度就係呢個習近平就係你幾時揾我都得㗎，傾乜都得㗎。 3月1號之後唔見。3月1號之前唔見。 Donald Trump 呢喺個現場就哦咁呀，係咩總之我仍然好珍惜同啊習近平嘅私人關係乜乜諸如此類。俾人有一個期望，個期望就係、是、咦留學就話唔到事。 會有係啦，會有。 就會應該有個叫突襲會啦，之後一個美食呢一個侵侵話唔會，我唔會喺3月1號之前見佢。喂，你睇到習近平係點樣俾人哋玩，係玩到一個咩嘅地步， 喂， 講好羞辱你。 講好咗個亮劍呢，嗰把劍去咗邊呢，啊點解唔見咗呢，除咗對住李文竹呢啲咁嘅人留下，或者係呢個黃泉章呢類，你咪亮劍囉。 嗯。 所以一睇咪穿囉，你永遠中國模式出唔到中國就係咁簡單。因為世界係有資訊自由嘅，人哋係有新聞自由嘅，是有思想自由的，不是你封鎖消息可以將整個中美貿易談判扭曲成為中國勝利，然後去荼毒去洗腦中國人，這樣來去歪曲的事實，大家都有眼睇的嘛。我們 除了呢真的中美那個、強弱懸殊之外，還有一件事就是什麼呢，叫你急我不急。 你記不記得當初呢貿易戰一開波呢，香港那些各大評論員我都不要 name 那些友了，費事得罪人，就話美國總統有中期選舉壓力、 嗯、 中國共產黨永遠執政反而可以頂得住呢、 嗯、 場貿易戰，美國一定輸， 係有一個講法， 係咪喂中期選舉過咗啦，酒我都飲埋啦，係咪呢個點解美國佬仲嚟越嚟越硬呢，我就話當初我已經決定個判斷就呢個係國策㗎嘛，唔係、 嗯、 Donald Trump 一條友發癲，美國嘅體制同中共嘅體制好唔同。 我哋上個禮拜尋啲講，我到而家都係 hold 呢個 view 嘅，就係 Donald Trump 曾經上過收貨， 佢一定私下想妥協嘅。 佢想嘅，佢今次係想嘅，所以喺就算喺留學面前咧，其實某個程度上面咧，你都顯示出 Donald Trump 除羞辱習近平之餘咧，其實係想收貨， 但 都係想收貨。 當日 G20 裏邊坐喺習近平對面嘅，啲全部都係英派嘅官員，國務院裏邊英派嘅官員，係咪包括國務卿好，包括？佢嘅最重要同中國談判嘅呢個顧問博明，根本就係鷹派，全班都係共和黨裏面嘅鷹派。 嗯， 呢個係轉變呢個政策，已經係 before Donald Trump 上台之前。 嗯 ，Donald Trump 就想上下其手，一方面 alerting 共和黨裏面嗰啲鷹派，一方面咧，只要中美有糾紛咧，佢就可以有位咧係 leverage。啊，點知咧，每一次 Donald Trump 想 make 個 deal 嗰陣時 候，想 make deal。 跟住你見到嗰啲副總統彭斯啊、蓬佩奧啊、首席談判顧問啊嗰啲，全部咧都有咁硬得咁硬。 嗯， 你睇上次慢慢周起訴，哇大佬一字排開。 係啊，哇幾多好多人啊，唔好唔 記得。大佬嗰個陣勢， 嗰陣勢。 所以我話美國政治，我相信嗰啲咩王沪寧啊嗰啲，重新再由頭學過，甚至跟阿沈旭輝學都得，都高水平過佢。點解咧？就係因為美國係多元政治，我想講。嗯，共產黨中國是一元化政治，永遠外交變成內部鬥爭，所以習近平會 under 一個很大的壓力，因為他現在正正就是只要一 drag 下去就變成共產黨的內部鬥爭。 還有為什麼我說台灣說他你急他不急呢，還有3月1號他會除了是發生就是那個 deadline 的 pressure 之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個的兩會。 兩會召開，我估3月1日之前不會有掉。 嗯， 他要拉到習近平 drag 到他落去兩會的時候，將共產黨內部的不滿呢是谷到最厲害。 所以習近平是很急的，因為為什麼他面對兩會現在連四中全會都未開到。喂，好近啊，你現在2月幾啊， 你現在2月一開人家就問你，就是要跟黨交代究竟這個貿易戰怎麼處理。 所以呢 drag 下去的話呢，其實是對於習近平來說是很不利的。習近平是急於要在這個的中美貿易，即是他是要 buy time， 他都知道輸硬的了。好啦，就算喺呢一個今次呢個嘅3月1號之前，如果可以達成某個程度上嘅雕，我知道我個春袋仍然係俾你攣緊嘅，唔緊要。喂，最少喺呢個時候，你俾我達成一個叫做可以同我班叔父可以有啲交代嘅一個嘅協議，去 buy 嘅時間。 但係我話俾你聽，好好笑咯，即係你睇埋啊777出嚟講呢個宣講會，你一方面就係、是、我 per day 望嚟幫你買500萬噸。梁大豆定唔知乜春春， 大豆 系啦，乜嘢都得啦，乜嘢都应承你啦。另一方面，你又搞紧个大湾区，准备用香港嚟去吸人哋嘅科技产业，然后打冧业，唔打冧 完全唔 consistent 噶。 喂，你问我，你而家嚟宣讲托咩？真系， 嗯， 你已经就人哋已经美国佬金睛火眼及实晒你嗰班华裔科学家，冇一个 lab 敢过嚟香港，我觉得， 嗯， 就算嚟得嗰啲都系骗子。一定是留的，真是尖端科技那些是不敢來的。現在是好了，你林鄭你大羅大鼓搞這壇事為什麼呢？你想，我想問，就算我是左仔，我是熱烈擁護共產黨的藍絲都好，現在這個時候是什麼 Q 東西都不要做，是不是？你現在即是打多隻牌給美國佬，好了，貿易戰完丟了都好，跟著我想問你，香港關係法是不是？你現在大灣區 這個是另一， 你說創新科技，你說的是2025中國製造，你說 give up， 那你大灣區搞什麼？我想問一 下，這個是美國 的，這個不就是2025中國製造的龍頭， 這個是美國的另一張牌，隨時可以另一張牌可以叫 自己對號入座，我告訴你、 啊、 所以呢這些呢叫做什麼，人賊沒藥醫，真的不是人衰沒藥醫，是人賊沒藥醫。你正路你韓正好，什麼 Q 都好，你乜挑嘢都等三月中美貿易戰結束之後， 嗯， 先至慢慢重新再部署， 嗯， 做都唔需要講，我話俾你聽， 仲、嗯、要咁高調喺香港呢個嘅咩啊？海洋公園嘅喺海洋公園裏面嘅， 係啦， 唔係咪萬豪酒店裏面嘅？ 係啦，我只係學某名媛嗰句金句，我除咗恭喜你之外，都唔知有咩好講，係咪先？即係你根本就係由千人計劃，由呢個2025中國製造。等等呢啲咁嘅嘢，一路咧，其實為民族主義拍呢只藥丸咧，大家心知係俾自己國民，係 justify 習近平嘅絕對控制權。呢只藥丸根本就唔係俾外國人食嘅，係咪？你自己中意食大麻，中意揈頭都好，鬼佬係唔會理你，你咪自己癲咯。土耳其如是，埃爾多安都係噶，偉大嘅鄂圖曼帝國復興，其實三條友。就互相抄襲，普京就是俄羅斯帝國復興，這個就是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所以三大自由民主的敵人就是這三條友嘛。但你看埃爾多安，人家厲害過你習近平多多聲啦，會不會周圍走去揚就是我現在大土耳其主義，然後全世界的維吾爾族、土耳其特厥族什麼春春都好，都要跟我這個偉大的民族復興，跟著就去所有中東國家去投資、然後挑戰亞投行，挑戰呢個世銀， 現 在是不會這樣做的。 現在嚟緊世銀呢， Donald Trump 又要推一個他自己強硬派鷹派頭面人物去取代現在那個的總裁。 Even 啊，普京都好啦，我都話普京就是實利主義，我嗒咗你克里米亞先，其他我乜都唔掂美國佬嘅嘢，你只要俾我吞咗啲舊嘢，唔撐烏克蘭嘅，咁我就收手。然後先諗下一步即係邊度？ 好醒嘅普京就 喂大佬，呢啲咪就係叻人咯，獨裁都有叻同蠢嘅分別㗎嘛，其實係。 嗱咁，所以咧，頭先我哋提出一點啦，我自己覺得今次咧3月1號呢一樣嘢咧，歸根究底個嗰個嘅變數喺邊一度咧？我自己覺得就係、究竟美國喺成件事當中係咪個？game plan 裏面咧係要懟冧習近平。 嗱，有幾個， 即係呢一個咧，我覺得係會影響咗佢收唔收貨先。 有幾個 scenario， 如果我係 美國的話呢，當然是要習近平交權，或者共產黨回復返一個寡頭政治、oligarchy， 即是說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回復返去胡錦濤年代。好啦，如果是的話，你要有一個 indicator 的、即是說很多問題要找返汪洋啊、韓正啊那些出來講啦，就不是再是習近平，就算中央電視台都不可以日日播習近平那些東西啦，這是一個信號來的。我相信共產黨是會走這一步，扮扮集體領導，但是這個世界沒得扮的其實、因為有胡錫進在這裡、環球時報又會歌頌回習近平， 歌頌回習近平就是定於一尊。 是的，第二個方案，大躍進失敗之後，毛澤東自己宣布退居第二線、但是我相信習近平是不可能仿效毛澤東這件事，因為他共產黨內他殺得人太多。你要記住，老毛殺得人多，但是老毛從來不是他自己的手殺的。是嗎？包括劉少奇都是的。他全部都有位走的。最衰都是我老婆啦、江青啦，咁樣。是嗎？他永遠有位走的，再不是就群眾殺群眾，關我什麼事呢？是嗎？反右運動，鄧小平的，不是我的。但是想想習近平整黨和整軍去到這樣的地步。 是他的。冇 仲有佢係 chairman of everything。 係啊 ,chairman of everything。佢孭晒上身嘅啲所有嘢。 佢點交權呢？佢交權就玩完。呢、個就係自設嘅陷阱，亦都係。即係自己是碌架。老毛喺建政裏面，建立共產黨政權裏面有無上嘅權威。因為佢實際上係帶領共產黨成功奪取政權嘅人。所以佢去退居第二線都好呢，係冇人敢真正去挑戰佢。包括周恩來。但是我想問習近平在黨裏面有何權威可言？除了他利用胡江兩派的鬥爭去用權術去掹到這些人之外，是嗎？他何來有那個老毛的魅力是足以震攝鄧小平、劉少奇、周恩來這些人呢？沒有的，所以這個方案不存在。所謂七千人大會啊，舉手舉到下來啊，退居第二線，習近平如果是這樣的話，只有絕地一擊反撲的。 殺老叔父咯， 是啊，再整多一次黨嘅啫，再整多一次解放軍嘅啫。如果唔係嘅話，佢根本無路可退嘅其實。所以只有一個選擇，就係扮返返去集體領導。然後睇下美國佬收唔收貨啦，我覺得。即係話拱下汪洋啊、黃岐山啊，甚至拱返李克強出嚟啊咁。 我咁睇嘅，即係當然有仲有好多變數啦。你而家睇到美國嗰邊呢，就話3月1號前就唔會見呢個習近平啦。不過最新消息講話有可能係3月1號之後就有機會見啦。咁呢一樣嘢呢，我自己覺得如果係真嘅，呢個傳言係真嘅話呢，咁就一定要問啦，3月1號之後見呢個面嘅意義喺邊一度呢？個意義喺邊度咧？我只係話 ，if and only if 係真嘅話咧， 可能三月一個 deadline postpone 咯。 postpone 如果係 postpone 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咩咧？我自己覺得係有機會美國係都係想取階段 有標啊，係啊， 取階段性勝利。因為點解咧？喺美國佬嘅角度嚟講咧，我係知道自己嘅贏面已經是完全即係需要兜呢樣嘢，同埋咧摸曬你底就話你個習近平就得打嘴炮嘅啫。所以 就算佢貿易戰結束都好啦，封殺華為呢個係必然 必然㗎啦， 呢個已經同貿易戰無關，我覺得。 同埋你亦都已經知道我封殺你華為，你亦都奈我唔何。 你都知道發生咩事 啊？你都知道發生咩事？ 你都知道發生咩事？ 你一定要受㗎啦，呢、這個靶一定要受㗎啦。 你會見到跟住會不斷有中國間諜、留學生、科學家被捕，這些是不會停的，這個是國策來的，其實不單止是美國的國策，是整個美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國策，這個就是圍堵了。所以兩件事分開，貿易戰結束不代表圍堵政策改變， 不會。而習近平是什麼呢？我自己看他就是習近平要在這個兩會，即是說一切東西都要過到兩會先，即係佢咧，而家係急於咧，係希望喺美國咧可以放佢一馬， 捱過咗呢、 捱過咗呢個先算。因為你冇㗎，你諗下，你處喺佢個位置嗰度，你諗下佢仲可以點啫？你一係就話你有邊條路可以行，一係就話冇啦， 推倒，完全我同美國唔傾啦，你一係就行呢條路啦，鎖國係咪啊？ 冇啦，你同國際嗰個嘅經濟， 但你唔似喎，佢唔似喎，你睇 冇得比，根本老毛就係一路鎖國嘛。係 啊， 但係而家中國，喂大佬，你同嗰個國際貿易裏面你得到咁多利益，你點鎖啊？ 同埋你班共產黨， 共產黨 嘅幹部，全部嘅利益係喺在於你過去嘅開放改革啦。仲有你而家你睇到啦，就係話習近平嗰封信幾咁 humble， 我就覺得佢唔似行翻回頭路啦。如果唔係使得乜寫一封咁 humble 嘅信出嚟啊？ 其實我覺得 Donald Trump 係做一件好事，向全世界人揭露究竟呢個所謂嘅習弟翻開佢底牌。 嗯。 咁自此以後咧，西方世界嘅玩法就唔同，我覺得。 嗯。 係嘛？ 仲有你加拿大一役。你而家咧又捉咩玩人質？玩人質啦！你又睇到，喂唔掂喎！你又係露咗底喎！你而家啊中共咧，你睇到你玩人質玩唔掂喎，又人哋外國唔睇你呢場戲喎，又跟住你點啊？下一步你點先？你而家美國佬已經開咗聲就係話喂。嘅意思就係你唔應該咁樣玩人質喎，咁樣又跟住你中國就喺呢個孟晚舟事件即刻 back off。你睇唔睇到佢個態度上面啊？ 其實 即刻唔出聲啦，喺孟晚舟事件嗰度。 你只要諗翻轉頭，追根究底啊，講緊由1979年以嚟，中國參與重返國際、參與國際事務咁多年，1979年開始，你有冇真正嘅朋友？我想問一句， 嗯， 真係噶，唔係嗰啲國際足協用行賄攞翻嚟嘅，唔係喺國際奧委會行賄攞翻嚟嘅，唔係喺一帶一路裏面去。嗰啲受賄嘅執政黨咩納吉啊等等呢啲咁嘅嘢，而係真正支持中國嘅朋友。我相信就算你乜絲密絲政見都好，你作為一個華人，你自己諗下，中國喺世界裏面有冇一個真心嘅朋友？ 嗯， 北韓都唔係啊！我話俾你聽啊，你睇金仔自己同 Donald Trump 已經密針啦，係咪？北韓嘅民族主義啊，係最難頂你共產黨啊，其實係。 你要知道咧，人哋西方世界咧，大家走埋一齊，除咗有利益之外咧，仲有一個叫做價值觀念體系嘅。 佢唔信，我覺得共產黨咧有個 blind spot 係咩咧？ 啊， 共產黨嘅主義乜嘢都係呃人嘅，咩列寧啊、馬列毛全部都係假嘅。佢就係實利主義， 嗯， 一個徹底嘅功利主義同實用主義，用呢種嘅角度去參與世界事務。佢以為所有嘅嘢有錢就可以買到所有嘅嘢，包括 friendship。 嗯， 我話俾你聽係。短暫的 friendship 是得的，這叫援交，這些不是叫外交。是啦，日本都試過的其實。 嗯。 是嗎？他們叫做海外援助計劃。 嗯。 對東南亞國家、泰國等等這些東西。但是你記住，在亞洲國家來說，真正有一個軟實力的其實是日本。 嗯。 現在韓國追上去。 嗯。 是嗎？台灣都好過你大陸。 嗯。 因為台灣都是有民主自由嘛，有人權嘛。這些就是核心價值，你不要說什麼東方西方。但是由邓小平改革开放同时提出四个坚持开始，这个就是发酵到今日了。四个坚持发酵到今日，你切不断那个阻祸嘛，又回到转头，现在其实现在是四个坚持回到转头的嘛。好了，你这么多年七九年一直去到二零一九年，这四十年来你参与这个国际事务里面，你只是用钱去买你那些非洲盟友，嗰啲咩津巴布韦独裁者啊，咩呢个刚果共和国独裁者啊，嗰啲佢可以喺国际奥委会俾票你，梗系冇问题啦，系嘛？支持你入去呢、這个联合国嘅安全理事会，梗系冇问题啦。 嗯， 嗱，我相信邓小平到江泽民都知道嗰啲唔系真心朋友。 嗯， 所以咧佢喺国际事务里边尽量低调，以美国为首。 嗯， 包括几次嘅美国出兵用联合国名义。他都不會走去對著幹，因為他知道未有咁嘅實力，同埋嗰啲友仔靠唔住，因為嗰啲友仔其實係睇利益嘅啫嘛。但係我所有習近平係小學水平就係咁嘅意思。你以為嗰啲一帶一路國家，包括巴基斯坦，你諗下，巴基斯坦係美國軍事盟友嚟嘅，美國有美軍基地喺巴基斯坦進行反恐嘅，拉登係美國嘅海豹突擊隊去巴基斯坦捉翻嚟嘅。我想问一下，点解你觉得巴基斯坦是你忠实的盟友？是不是先？除了他和印度 你哋兩個都憎印度之外，唔代表佢認同你嘅價值觀㗎喎。 嗯。 巴基斯坦都係一個有選舉嘅國家嚟㗎喎。 嗯。 有相對程度嘅言論自由㗎喎。人哋嘅執政黨都要面對話你賣國，執政黨貪污賣國，去接受中國海外中國建築呢啲 project。斯里蘭卡都係㗎喎。 嗯。 所以我話有陣時呢，即係做政客又乜都好呢，你攞嚟呃人嗰套嘢你唔好自己信埋。當你自己信埋以為係真嗰陣時候就會出事嘅其實。 嗯。 呢套嘢根本就係中共所謂嘅務實外交，點解以前喺非洲點呢，因為民主黨領導嘅政府係講人權外交。克林頓年代。好啦，你嗰套啱啱好，你同獨裁者打交道嘛。 嗯。 咁你咪啱囉。我唔要美國啦，美國即係你借錢俾我，但係有好多條件㗎嘛。 嗯。 細銀呀嗰啲。 係呀。 以前金融風暴嗰時候都係咁啦，印尼咪就係咁囉。 嗯。 係咪咪捻到佢好捻到佢個公共財政好盡㗎嘛。 嗯。 隨時捻到個執政黨倒台㗎嘛。好啦，我同中國打交道，原來借錢唔使錢。 嗯。 但呢個世界有冇咁筍嘅嘢，即係借財仔係唔使還嘅。 嗯。 結果你發覺個財仔連你間屋都攞走埋。 嗯。 係咪美國佬最多係捻到你執政黨倒台啫。唔會攞咗你國家嘅資產去嘛。 嗯。 但係中共係唔使錢，但係最終你俾咗個股權我囉，嗰啲港口， 嗯， 斯蘭卡咪就係咁囉。 但係又符合嗰啲貪官囉。 沒 change 而家。 嗯。 沒 change 個原因係咩呢，當你露出嗰個財仔真面目嗰陣時呢，人哋會同你計數囉。原來你最終就係因為人哋係有政黨輪換㗎嘛。 嗯。 你以為個個都好似你共產黨咁貪污咁多錢唔使死唔使落台嘅咩，喂，人哋有斯里蘭卡都有政黨輪換㗎喎、 嗯。 就算你話非洲嗰啲一帶一路國家都係政黨輪換㗎喎。咁反對派上台嗰陣時候馬來西亞咪就係咁。 嗯。 你幾時諗到國陣會輸嘅啫，因為美國佬插手㗎嘛。 嗯。 係咪攞返一馬幣案出嚟搞㗎嘛，跟住納吉咪倒台囉。一倒台馬蒂爾而家話你知唔知呀，東海岸鐵路減一半呀造價。 嗯嗯。 馬蒂爾話都唔制。 都唔要。 所以你話香港高鐵真係慘，我覺得我哋係如取如攜，價唔敢講，豆腐渣唔敢追究，係咪？你睇馬克提爾咪就係咁咯，而家佢減一半，佢都唔制，唔要。所以我話呢個貿易戰，然後最終成為呢個西方圍堵中共呢樣嘢咧，其實貿易戰係個果嚟嘅，我覺得貿易戰唔係個因嚟嘅。 嗯。 貿易戰是圍堵中共的果來的其實、 嗯、 真正的原因其實是跟習近平修憲有關， 唉， 這個是真正 trigger 整件事， 大家都已經看到即是最後那個牌揭埋出來了，你要、啊、 no hope 沒期望的了、啊、是啊， 完全沒期望， 完全沒期望的了。那究竟3月1日怎麼樣呢，那就遲些才知道，那我下個禮拜呢就不在香港， 嗯， 咁就要靠你同阿， 咁啊睇下肚啦， 啊，遮住呢个字先，唔好俾佢见到， 睇下肚先啊， 啊，前面加翻靓仔肚准时咁啊，好啦，今集时间差唔多，记住我今支持我哋，下个礼拜两位再见，拜拜， 拜拜。 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哦。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